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 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 人生从选择开始，专业选择是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一份规划。它不仅仅是学一个专业的问题，而是决定未来4年我们要面对什么，甚至人生从选择开始。专业选择是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一份规划，它不仅仅是学一个专业的问题，而是决定未来4年我们要面对什么，甚至关乎我们一生工作的问题。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研读新高考政策，解密大学专业选择。今天播出第三期 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我们的话题呢，还是我们专业选择系列。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六步走，教大家呢合理选择大学专业。好，那么首先请听题， 六步走，教你合理选择大学专业。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我们的话题呢，还是我们专业选择系列。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六步走，教大家呢合理选择大学专业。好，那么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奇申请，市质监局发布数字显示，本市校服抽检合格率为92%。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了2019年世界大学排名，在本次公布的排名结果中，清华大学的全球排名超过新加坡国立大学，名次提升最快的高校，并在研究方面超越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荣获全球第6。据了解，泰晤士高等教育从2004年开始每年发布世界大学排名，以教学、研究、知识转化、国际视野等多项指标衡量大学的综合实力，被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世界大学排名之一，颇受全球高教界的关注。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杨洋播报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话题，六步走，教您合理选择大学专业。也欢迎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注意收听啊！您有问题可以随时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教育面对面 RBC， 人生从选择开始。专业选择是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一份规划，它不仅仅是学一个专业的问题，而是决定未来4年我们要面对什么，甚至关乎我们一生工作的问题。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研读新高考政策，解密大学专业选择。今天播出第三期，六步走，教你合理选择大学专业。 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高级咨询师王晶老师。王老师好。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请王晶老师呢来给大家说说哈，六步走，合理选择大学专业到底哪六步。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先说说专业选择到底有多重要，如果专业选择有所失误的话，它的影响有多大。王老师， 是这样啊，就是如果我们大学4年所学的专业同我们未来的就业方向完全没有关系，其实这就意味着我们大学的时光，4年的时光就完全浪费了。 而且对于学生来说也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就业。好，我举一个我亲身的一个经历。我前年我去威海旅游的时候坐高铁，旁边呢是一个烟台大学的女孩，她跟我聊天就说她现在学的专业是这个化学工程和工艺这个专业，但是她告诉我呢，这个专业是她被调剂到的，将来其实她想从事的是财经的工作。所以她说，老师，我是想在研究生阶段读财经，但是他说他面临了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他没有想到他现在这个专业的学业非常的重，他根本就没有时间，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学习财经相关的内容。所以说其实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家长，虽然现在大学有这个转专业的政策，还有这个辅修专业和学习第二专业的政策，甚至我们可以在研究生阶段可能选择一个自己更喜欢的专业方向，但是我们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孩子他还是会遇到很多现实的一个困难。所有的家长，你在为孩子选择专业的时候，最好第一次就找到一个适合他的这个专业方向。大学有500多个专业，他在为孩子选择专业的时候，他第一步他是不知道怎么去同孩子沟通和交流。 那么用什么样的方式呢？你也给大家提供一下。 那是从我自己这么多年跟学生沟通的经验。我觉得家长，你不要用问他的问题，你要用启发。很多家长会跟我说，王老师，我问我们家孩子你想学什么专业，他说孩子给我的回答是不知道。我说您这么问他，他肯定告诉你不知道。因为他对于大学的专业根本就不了解。所以你现在必须是要用一种启发的方式。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听个例子啊。 对。 大家就知道怎么 办了。对，我去年我的一个学生女孩子，她是理科生。她妈妈呢就是跟我说，说我们家闺女她比较有个性。我问她专业的时候，她说我不知道，就是我对专业没有想法。但是我将来自己想开客栈。我是这么跟他谈的，我说我们将来自己想做客栈的老板，那你想想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技能，你起码要有最基本的财务管理的能力，是吧，你要看懂财务报表，你要管理你的资金流，那这个时候呢，财经类专业呢就是我们选择的一个方向。再有，你当老板你要招聘员工，你要培训他，对吧，管理员工，你要具备最起码的这个企业的管理的能力。那这个时候呢，工商管理类下面的工商管理、人力资源这些专业呢都是我们考虑的一个方向。再有，现在这个市场竞争这么激烈，你怎么能够把你的客栈很好的推广出去，你就要有这个营销的能力。那营销的能力，可能这个市场营销这个专业呢就比较适合我们。还有就是这个企业，现在的企业我们都知道都是电算化，那么计算机类的专业呢也是你可以思考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这么跟这个学生捋下来，他基本上就能了解我将来想当老板，我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个专业的知识。 起码您给他勾出了大概有这么5-6个专业，可以是他未来就业的时候需要用到的技能。 是，实际上他在报志愿的时候也是选择了这几个方向。 你要去启发孩子将来想要做什么，然后呢做这份工作你需要什么样的能力，这份能力需要什么样的专业来帮你解决。 是的。所以说实际上这对家长来说是非常困难和复杂繁重的工作。 但是如果说从孩子的兴趣和爱好出发的话，比如说这个客栈的女孩子，那她可能家长你要去想的专业也就是那5-6个。 对，所以这一类孩子实际上还是比较好沟通。 对对。 还有一类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去跟他沟通呢，比如说看看这孩子的性格怎么样，适合干什么的。 对对对，是。比如说像理学类的专业，他就比较适合那种安静的喜欢钻研的，将来他想做科学家的这一类的孩子。对，那比如说像有一类孩子，他性格比较活跃，喜欢跟人交往交际，也喜欢表现自己表达的，那这一类孩子可能像新闻传播类专业可能就是他喜欢的一个方向。 市场营销也行。 对，市场营销也可以。 动手能力特别强，那你也可以选择到相关的一些要求动手能力的专业。 对，比如像电子信息类这个行业，它这个专业呢，它对孩子的动手能力就有一定要求，像电气类、航空航天类这一类的专业。 啊，就要求包括临床医学，你临床医学或者是那个口腔医学，就这一类专业都需要你具备有一定的这个动手的能力。 嗯，那刚才我们其实说到的是对于孩子来讲一点专业想法都没有。 对。 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孩子啊，我觉得家长要是想从500多个专业当中去选择出适合孩子又是孩子想要的专业，是不是无外乎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几点呢？ 家长他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 嗯， 实际上总结一下，就是你要先从孩子的层面考虑。 嗯， 孩子的这个性格啊，他自己刚才我们谈了他的就业方向，就是行业岗位这一块，再有一个他的个人的兴趣特长，还有考虑到他一些科目的一个情况。 嗯， 因为大学不同的专业设置对于科目是有要求的啊，比如孩子他讨厌数学的话，那像这个软件工程这个专业就不太适合他，因为这个专业对于数学的要求会比较高。如果他讨厌物理的话，像电子信息类、航空航天类、电气类这些专业就不是很适合他了。 嗯，当初您读的就是软件是吧？ 对，我学的是软件工程。 您数学呢？ 我数学很差，因为我读软件工程那会儿，我爸爸的想法是说这个专业好就业。 嗯， 他说的非常的对，过了这么多年一直很好就业。 嗯， 但是他肯定当时他不知道软件工程这个专业对数学是有要求的。 嗯， 我的数学非常的差，所以我大学四年学的非常的困难。 嗯， 因为我根本就一个是没有兴趣，一个是也学不会。 我觉得因为学不会所以可能没有兴趣， 没有兴趣。而且这样的话，实际上就在孩子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很打击他的积极性。嗯，为什么？因为我去找工作，人家觉得你学软件工程你就要编程啊。 嗯， 但实际上我没有这个能力。对，所以我希望现在的孩子，就是我们在给他选择专业方向的话，一定要找适合他的，他擅长的。嗯， 我们了解了这些各个高校比如说都有什么专业的话， 对， 但是对每一个专业如果不了解的话， 是， 这也是一个问题。 好多家长他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会犯一个错误，就是他只根据这个专业的名字来选择，是说我这个孩子想不想学这个专业。 嗯， 但实际上即使这个名字完全相同的专业，不同的高校他的培养的方向，培养的目标和课程的设置，实际上会完全的不同。 嗯， 我们还是举一个例子，像这个电子信息工程这个专业，它属于电子信息类，它研究的是信息的获取和处理。那这个专业的应用面非常的广，像现在的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多媒体信息的处理，那像还有一些国防、军事通信。那么全国开设这个专业的院校有多少呢？670所。 嗯， 那你家长你如何从670，一个是我要根据我们的成绩，这是一块。 嗯， 但是你怎么能从这么多学校中选择适合我们孩子的学校呢？ 嗯， 因为这些学校每一个学校它的专业的培养的重点，它各自的优势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嗯， 有的学校它偏重的是电子技术，有的学校它偏的是这个图像处理，有的是偏这个通信的领域。所以你在选择这些高校的时候，你要去看这个学校具体的专业课程的设置，它的这个培养的方向和它的优势的特色。那你像北航，它是我国第一个建立航空电子类专业的高校，所以它的电子信息类的专业肯定是偏向航空航天领域。但是像北邮呢，它这个通信电子信息工程这个专业呢，它偏重的是多媒体和数字技术。 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同一个专业，实际上不同的高校它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人生从选择开始，专业选择是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一份规划，它不仅仅是学一个专业的问题，而是决定未来四年我们要面对什么，甚至关乎我们一生工作的问题。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研读新高考政策，解密大学专业选择。今天播出第三期，6步骤教你合理选择大学专业。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各个高校不同的专业，它对你的学科特长也是有要求的，这也是需要我们的家长呢要来学习的，要知道大学专业当中的这个各个专业要求你有什么样的学科特长。那么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说你在高中阶段哈，哪一个科目学的比较好， 是的， 可以对应那个专业。 对，如果你有一些科目是你不擅长的， 嗯， 或者你不喜欢的科目，那你就不要去选择这些科目所对应的专业啊。我们举个例子，像财经类专业，它是报考的热门专业，那么很多学生都喜欢，但是家长，很多家长在报考这个给孩子选择财经专业的时候，他没有考虑到财经专业里面有一个专业啊。我去年有一个学生，一个男孩子啊，他就跟我说啊，他说他想学财经，但是他说老师我不喜欢英语。 嗯， 他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招生办的老师去他们学校讲课，那他这个老招生办的老师就说他们今年劝退了几个孩子。为什么劝退呢？是因为这些孩子的英语不好，说明这些家长他不了解国际经济和贸易这个专业，实际上对于孩子的英语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嗯 啊，所以我们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你不能说财经类专业想，当然可能跟数学相对啊，对数学有一定的要求，但是你要了解实际上它里头的国际经济和贸易对英文还有一定的要求。 嗯啊，那如果这个孩子比如说想学财经的话，那是英语又不太好，是不是说可以不去选择报考这个对外经贸大学，可以去选择其他的一些有财经专业的高校，是不是对英语的要求相对来讲就会低一些呢？ 但是好多财经类高校也会有国际经济和贸易这个专业，所以你对这个专业的要求不了解，你可能还是报了别的学校的这个专业。 嗯， 对。 还有就是刚才您说如果数学不好的话就不要去报这个软件工程专业哈。 对对。 那还有一个就是中外合作院校。 对，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和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学校，它对于孩子的外语的英语的要求也会比较高。 我觉得会更高一些。 对对，因为现在好多家长都希望给孩子提供一个将来出国留学的一个机会，他们也特别喜欢考虑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 嗯， 但是每次我遇到这样的学生和家长，我就会让他慎重的考虑，是说全英文授课，你是不是真的能学得懂？就是用英语去全英文去学习专业的课，因为我们知道对于好多学生来说，你用中文去学习专业的课可能都有一定的难度。对， 嗯，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更要慎重一些。 对， 这个是我觉得特别现实的问题， 你学不会你可能拿不到啊。 对，你有没有兴趣，然后可能四年你就浪费掉了， 很痛苦。会， 嗯， 是。 好，所以这一点呢要提醒家长特别的留意。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同样对大学专业的一些比较片面的理解啊，这个问题如何来解决？ 我就举个例子吧，我每年都会遇到好多家长问我，就是说老师这个计算机专业是不是很难学起来，是不是就是要学编程？其实家长不了解，计算机类它是一个大类，它下面有六个专业，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信息安全、物联网、数字媒体技术。实际上这里头只有软件工程是完全在学习编程的这个专业，所以家长不了解，他以为我学计算机就是要 编程。 哎，编程。 嗯， 那像网络工程呢，他学习的是网络的搭建、网络的设计、网络的应用。对啊，所以家长一定要去具体的了解这个大类下的各个专业啊。还有就是说家长呢，好多家长认为你学计算机类的专业将来只能做程序员编程这个工作，我发现这是好多家长都有这么一个， 因为他认为只有这么一个那个专业可学嘛，他不知道还有好多的。 对，他不知道这个大类下也有好多其他。实际上你学计算机类的任何一个专业，你的就业面都很广。 嗯， 那实际上我们就以 IT 的企业为例，他的岗位很多呀。你要是如果孩子他真的是喜欢开发研究，你可以做这个产品开发的岗位，做这个软件工程师、硬件工程师，这都可以。但是还有一类孩子，他比如说不愿意搞技术，他喜欢和人交流。 嗯， 那这一类孩子你可以做销售，做一个项目的管理者。 嗯， 然后或者做这种市场营销、市场推广相关的工作， 这就是通俗说法叫专业的说法叫技术支持岗位。 对 对, 对， 不做技术，做技术支持。 没错， 哦， 没错。所以说，还是家长还是要具体的去了解，是说一个行业它到底有哪些岗位。对，不是说你学计算机就只有编程这一条路。 嗯 啊，就不同性格的孩子在 IT 这个行业，你都有自己可以选择的一个方向，适合你的位置。 很多家长会把年轻时候没有实现的一些理想 说孩子你去吧，但是孩子呢会有他自己的一些对专业的考虑，这个时候会发生冲突。 去年有个女孩子，她是文科的女孩，她想首选的专业是英语，但是她妈妈希望她读财经类的专业。后来我就问这个女孩子，我说为什么不能考虑财经专业？她说因为我特别喜欢英语，她说我怕上了大学读财经，我的英语会荒废掉、荒废掉。那实际上这个时候呢，我们能够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方法来帮孩子解决这个问题。那一个是我们可以考虑中外合作办学的财经的专业，这样呢他既可以满足他妈妈希望他读财经的这个愿望，那么他的这个英文呢他也不会这个丢掉。再有一个就是一些香港澳门的院校也可以是我们这个考虑的这个范围。这个女孩她高考成绩特别好，她高考考了是北京市100多名、对，她后来是被T-CMP A 段的，我给她报的是T-CMP A 段的香港中文大学商科类专业，所以这样她等于去香港读大学的话肯定都是英文授课的这个环境，这样她妈妈也比较满意。 商科， 对，所以这种情况的下，我觉得作为家长我们可能想一些办法看有没有可能。还有一个例子，我前年的一个男孩，他想学俄语，但是他妈妈也是希望他读财经，但他的成绩是在首都师范大学的那个俄语专业，他妈妈觉得读外语那个不去外国语大学就没有什么意义。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他的那个成绩段实际上是可以考虑T-CMP B 段的双培计划。我给他报的是那个首师范俄语的T-CMP的那个双培。那他运气特别好，因为我们知道像双培计划每个区县可能就一两个名额， 特别少。 但是他就是运气很好，被录了。那他那个俄语专业，首师范的俄语专业是跟北外联合培养，他有3年在北外读，所以他妈妈觉得还是不错。所以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实际上我们是可以想一些办法，看有没有可能达成一个共识。但是实际情况是说，很多时候我这些年的经验，如果家长和孩子有分歧的话，实际上最后还是父母妥协。因为毕竟大学4年是孩子在读，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孩子要考虑我做的选择，我自己承担这个责任。 好，那也非常感谢王丁老师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些介绍，谢谢。 谢谢主持人。 以上是今天教育面对面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气压场以低压底部为主，扩散条件不利，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45到85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 听众朋友，在坚持应急联动、全力开展秋冬季攻坚行动方面，北京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提出，在生态环境部的统筹组织下，深化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污染联控联治，实施秋冬季攻坚，协同应对空气重污染，实现污染的削峰降速。今年的3月26号到28号，京津冀地区中部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地区出现了低压伏合带，污染扩散条件较为不利，区域空气质量以中至重度污染为主，部分地区部分时段达到严重污染水平。受此影响，北京市也经历了一次重污染过程。3月26号的0点，北京市就启动了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同时天津、石家庄、太原、郑州、济宁等3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也发布了橙色预警，及时采取减排措施，并提醒公众做好健康防护。北京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提出，按照生态环境部有关要求，适时修订完善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提高应急预案中污染物减排比例，黄色、橙色、红色预警级别减排比例原则上分别不低于10%、20%和30%，逐步建立同气象条件、环境容量变化相适应的市区。